听到这一首曲目呢，来自戴爱玲。戴爱玲的歌呢，从来都是靠唱功和味道取胜。这是戴爱玲的作品，叫做 Magic。 再来听听打着宠爱女生的招牌出道，但是呢却越唱越有味道的郭靖。这首曲目来自他最初的作品，叫做下一个天亮。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，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，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，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。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，有些情绪是该说 是要更努力更 错过，哦，不要错过。如果爱我，不要错过，baby。

实并不在意，你不必过分多说，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，不必在乎失落，更不必难过，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。 不再相信， 相信什么道理， 人们一直如此冷漠， 一点都不夸张的说，刚听到《无地自容》这首歌呢，是中国摇滚里程碑式的一首作品。刚听到周晓鸥的版本呢，是做了降调和改编的，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和窦唯的版本媲美，但是呢，也诠释出了一种很彪悍的锋芒，显得很硬气，好像呢，真的可以重新带你回到94年那个玩摇滚的时代。这个小节欢迎继续回到带你进爱音乐的陪伴当中。相比刚听到的周晓鸥，杨宗纬厚实的嗓音和哭腔呢，让他更适合演绎苦情歌，这是他很拿手的苦情歌，来自杨宗纬，叫做矜持。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，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，我是爱你的，我爱你吧。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的。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你。

我不想分手，爱到最后直到最后只能放开手。 来，我还没忘了你。

然你想起我，你终究还爱他。要我永远等你吗？你何时才想清楚呢？或者你想我永远对你这样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张志成呢，虽然是有 R&B 小王子的美称，也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，但是呢，始终是没有机会大范围的红起来。不知道呢，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鲜有呢想要磨练他一番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翻唱韩国歌手文明真的《一天又一天》，开头的一段充满张力的清唱呢，有点这个抛砖引玉的感觉。你看 ，May I Love You。